第122集，薛远要相亲。等常玉言走了，顾元白抬手想要端起杯子，手指一伸，又见到了绿意深沉的玉扳指。他看了一会儿，突然伸手将玉扳指摘下，冷哼一声： 哼，瞧得朕心烦。 那小的再去给圣上拿些新的玉扳指来。 顾元白瞥了田福生一眼，一句不了含在嗓子里，转了一圈之后说道： 拿下来吧。 常玉言下职之后就钻入了薛府之中，他来的时候薛远正在拿着匕首削木头。薛大公子的身上只穿着里衣，外头披着衣袍，黑发散在身后，神情认真，下颌冷漠绷起。常玉言不由敛了笑，正襟危坐在一旁。 薛简啊，你这是要在做什么？ 削木头。 我自然是知道你在削木头，我是在问你，你打算削出什么样的木头？ 关你屁事。 常玉言已经习惯地忽略了他的话，咳了咳，铁直了背，状似无意道： 我今日又被圣上召见了。 薛远手下不停，好似漫不经心。 嗯， 圣上同我说了说话，下了盘棋。圣上的棋路当真一绝，我用尽了力气，也只能坚持片刻的功夫。 薛远不说话了，他将匕首在手中转了一圈，锋利的刀尖泛着落日的余晖，在他脸上闪过了一次次的金光。 然后呢？ 然后。 常玉言看着薛远的侧脸，原本想说的话不知为何突然闷在了嘴里，他自然而然地笑了笑，目光从薛远的身上移到他手中的木头上，语气不改地说道： 然后便没有什么了，圣上事务繁忙，同我说上一两句话之后就让我走了。 嗡的一声，匕首插入木头深处的颤抖之声。薛远压低了声音，带着笑： 常玉言，你得给我说真话。 常玉言头顶的冷汗倏地冒了出来。薛远弹了一下匕首，决定好的匕首又发出一声清脆的颤音。薛远这几日的嗓子不好，说话跟磨砂一般的含着沙粒，明明好好的语气说出来可能都会带着威胁，更何况他此刻的语气绝对算不上好。 圣上要是没说我，你也不会这么急匆匆地跑来薛府找我。 先前你总是在圣上身边，惹人眼红又羡慕，如今我单独被圣上召见了一回，来你面前炫耀一番就不行了？ 薛远眯着眼看着他，目中沉沉。 圣上能同我说你什么？或是说起了你，我又为何要隐瞒呢？ 常玉言苦笑，心口在砰砰地跳，全是紧张和忐忑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要隐瞒同圣上交谈的话，但当时身处其中没有察觉，如今一想起来，圣上和他的交谈竟然大部分都和薛远有关。这样的认知本能让常玉言不愿意对薛远说出实情。他打开折扇，儒雅地扇了几下，等头顶的冷汗没了之后，才微微笑道： 薛九阳，你今日怎能变得如此奇怪？ 薛远还在看着他，他身上的外袍披在肩头，即便披头散发也挡不住他眉眼之中的锐意。桌上的匕首还反着寒光，颤鸣却逐渐停了。薛远收回了视线，他将匕首拔了出来，继续削着木头，喃喃说道： 比我想的还要新颖些。 什么？ 没什么。对了，给你看个东西。 薛远叫过来小厮，小厮听完他的吩咐后点头跑了。片刻功夫之后，小厮捧着一柄弯刀现在了薛远的面前。薛远拿起刀，常玉言不由走上去细看，只见这弯刀的刀鞘上全是金丝勾勒，再辅以万颗宝珠细细制作而成，金丝根根分明，从头到尾粗细均匀，指着一个刀鞘就能断定这弯刀必定不同凡响。 而越是精妙的金丝制品，越是独属于皇家所有。 这是圣上赏给你的。 薛远握着刀柄，将弯刀抽出一半，只听噌的一声，锋利的刀刃与刀鞘发出一声余音绕梁的兵戈相碰之声。 这是春猎那日头名得的奖赏，漂亮吗？ 漂亮极了。 薛远莫名笑了笑，他抽出弯刀，随后在桌上一划，灰色的石桌上竟然就被划出了一道白色的痕迹。 竟然如此锋利。 漂亮是真漂亮，锋利也是真的锋利。 薛远将弯刀在手上耍了一个花招，看得常玉言胆战心惊。他最后将刀扔进了刀鞘之中，回头笑道： 这样的好刀就得搁在会玩刀的人手里。 哎，可不是。 两刻钟之后，常玉言便起身同薛远告辞离开。常玉言一出了薛远的院子，还未走出薛府大门，就遇上了急匆匆赶来的薛夫人。薛夫人妆容整齐，瞧见常玉言还未离开，便率先松了一口气。常玉言同薛夫人行了礼，薛夫人让他快起，问道： 言哥，你同九瑶关系亲密，你可知他还认识了什么卓越非凡的男子？ 薛远要日日坚持出去看上一眼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被抬也要抬出去，可见他想见的那个人轻易不会上薛家的门，怎么看怎么都不会是常玉言。薛夫人有些急切，脸上也隐隐有着忧虑和发愁。常玉言有些莫名： 夫人何出此言？ 我瞧着府中只有你一人上门，想着远哥一个人难免寂寞，便想问问他可还交好了什么同龄人。 就薛九瑶这个脾气，谁还能和他相处得来？土匪流氓一样，也就我和他蛇鼠一窝了。若说交好不交好，这个我却不知道，但若说卓越非凡的男子，这个倒是有一位，正是工部侍郎楚大人家的公子楚卫，与我同窗时的状元郎。 状元郎、我知晓了。 楚卫这一日回府之中，便听说薛府夫人上门拜访的事。楚卫动作一顿，抬起头来看向母亲，蹙眉问： 薛府？ 正是，薛夫人正在给自己的儿郎相看女儿家，正好听说你尚未结亲，便专门上门与我说说儿女的话。 主府与薛府关系不近， 说说话不就近了？怕是薛夫人也是真的着急了，这样的心思我是最了解不过的。就像是你也不比薛府的大公子差多少，先前拿着游学当借口，7年的时间就是不愿意回来说个亲。你如今也成了状元，入了职，又备受圣上器重，没人都快踏平府中门槛了，只你一人不愿意，一点都不体恤你的老母亲。 楚卫若有所思。 薛远竟然要相亲事了，对圣上心怀不轨的人，这不正是一个让他死了心的机会？ 楚卫微不可见地勾起了唇，垂着眸，状似在听着母亲的说教，实则心绪已经在思考着怎么能帮助薛夫人，让薛远的这门亲事彻底定死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